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迎接2021。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虽则讲到明呢一首歌咧，就系四年前冠录啊，但系可能我佢嘅歌太耐啦，乐迷仍然追捧啊吓。Britney Spears。新登场占第九位啊 ，Britney Spears 嘅新歌，或者可以话四年前冠录噶，亦都系以一个黑胶嘅 single 形式出版啊。Swimming in the Stars，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月5号星期二嘅骚动音乐， 有波胜有严琼，哇！波胜 咩啊？ 你好靓仔啊！今日 就系今日咋？ 系啊，因为波胜咧啱剪完头发翻嚟，咁头先咧佢突然之间即系翻咗嚟啦，我一望佢个样，我都忍唔住即刻感慨，哇！你有翻个人样喎、 啊，你可唔可以唔好用感慨呢一个字啊？ 哇，即系感慨嚟噶！你试想象有一日我瘦咗之后，你突然瘦咗，你会唔会好感慨嚟望住我？ 我应该会唔认得你咯。 咁又唔至於唔認得，美貌係冇變㗎嘛，係咪？ 隔離嘅方之豪話冇可能啊！ 邊 part 冇可能先？你講清，你講 瘦冇可能啊！首先， 好啦，如果大家想睇下波勝今日剪咗頭髮之後有幾靚咧，好簡單嘅啫，即刻去 follow 我哋。骚动音乐的 IG 同埋 Facebook， 即是福利图嘛， 冇错， 一阵会俾大家睇 系啦。当我哋达到一定人数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咧放出呢一张嘅呢个波胜剪完头发好靓仔嘅图片俾大家欣赏。 又要达到一定人数先，好难啊！我哋啲 task 唔系，同埋最紧要咧，嗱，真系要好珍惜啊！你唔好谂住今日唔 follow， 听日都得啊！因为波胜咧，佢听日佢自己咧就 jam 唔翻呢个头噶啦。 哦，系啊，好难嘅呢样嘢。 想话俾你听，因为呢个头咧系个发型师帮佢 jam， 所以有加到分，但系听日就冇噶啦。所以咧，即系呼吁大家事不宜迟啊，即刻去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啊。 系发型师问我，你使咩立头？因为我戴帽去噶嘛。我话你立一次俾我睇啊。我唔睇一次，我惊之后自己做唔翻。 你睇咗一次之后，你又做得翻咩？ 我大概 知咯，做唔做到另一件事咯。 唔紧要，咁你听日再见嘅时候，我就评论下， 就知有冇分别咯。 系啦， 戴 headphone 个头可能都会变形嘅一阵。 啊，唔怪得知啦。如果你而家个 headphone 戴得咁奇怪，系因为唔想破坏个头啊。 哦，系啊，要影相俾大家睇嘛。 哦， 大家快 follow 啦，而家多咗两蚊。苏动音乐啊，咁啊， 几唔好奇你靓仔个样，因为大家对你真系冇乜期待。 除咗可以睇到相之外，有机会我哋 set 个 target 啦，千三啦，唔好办啦，系啊，齐头咯，最中意。 系 咁啊，另外亦都系继续招收大家嘅故事，因为今日我哋有谁冠名，继续等你冠名赞助你人生嘅故事俾我哋咧。 系啦，咁我哋今日自己讲咗我哋自己想赞助嘅故事先啦。 吓， 我哋今日系咪讲一啲？你头先翻嚟之后，你点解会突然间有呢个灵感咧？我都好好奇。 因为。真系发生喺自己身上面啦！我今日想分享一个就系一个落雨事啊， 系 咁就即系前几日咁去个朋友屋企，咁因为佢屋企养咗猫啦，咁啊上去探下佢，咁顺便就即系佢叫做新一年开工之前叫见下面，因为之后大家都会好忙，咁啊上佢屋企咁收工上去，咁佢俾一个地址我之后，我去到屋企佢屋企楼下，咁我因为唔系好想经嗰啲看间又要登记啊，又剩嗰啲咁样样。 系咪先乜爬墙啊？ 唔系，我喺个 lobby 嘅时候， 你咪觉得自己好红。 咁我就耷低头揿住电话入去，扮到我喺度 好熟咁啊。 系啦， 会噶， 成日都讲啊，你知好有自信咁样行入去咧，咁啊得噶啦咁样。咁啊跟住啲人咁啊入咗 lift 咁啊。 我仲试过有一招噶。 系点啊？ 经过看间时候扮讲电话，得噶啦，上紧嚟噶，上紧嚟啦，哎呀到 lift 口啦，唔好催啦。 唉，做多咗啦！ 对唔住，跟住咧， 我冇做呢嘢，我就耷低头揿电话，咁跟住啲人入去咁。咁啊 ，lobby 嘅右手边咁啊，入去个 lift 啦。入到去之后，咁我揿，你当我 friend 住十楼咁，咁谂住揿十楼，一揿落去，哎呀，出事啦！佢啲新嘅屋苑咧，你要嘟卡先至可以揿到 lift。 哦，高级嘢喎、 高级嘢嚟噶。但我已经骑虎难下，我已经入咗部 lift， 咁点算咧？ 系 俾你会唔会行翻出去啊？ 唔会， 你会点做？ 我会睇即系同 lift 有冇啲，譬如佢十二楼嘅，咁我咪跟佢十二楼之后自己行落两层楼梯咯。 冇错啦， 系啦。 咁我 friend 你当我住十楼啦， 系 最近嗰个廿楼。 哎，就做运动啦，平时我哋咁缺乏运动。 咁我就觉得骑虎难下，嗰一下唔知哪儿来的自尊心， 系 唔好行翻出去。 系， 咁我就真系搭到廿楼， 系 行翻十层落去， 系 照行。咁 OK 啦，咁啊落楼梯唔系好攰啫，好过上十层啊，系咪先？从好嘅角度谂，都开心嘅。好啦，咁啊行咗十层落到去之后，搵翻个单位，咁啊 A 单位咁，跟住揿钟开门，啊，终于嚟到，谂住型俾个 friend 睇， 唔使接我上到嚟啊！ 咦，点解你会喺度嘅？咁啊好有型啊！谂住一开门，我呆咗， 唔识噶咩？ 有一个女人着住睡衣， 哇！意外收获喎，系咪啊？ 因为 Auntie 嚟嘅。 哦，系。 然之后佢望住我，佢话做乜嘢啊？我心里面都谂做乜嘢啊？点解唔系我个 friend 嚟嘅？佢自己住，应该冇屋企人，即系个年纪系佢妈咪啦。 系， 但佢自己住噶嘛？唔通阿妈咪上嚟帮手执屋又唔似啊？咁 但系又着得咁 casual 啊？姨，系咪不想努力了嗰啲队 长？我瓜。呆咗之后，佢问我做乜嘢？我九秒够答佢，所以唔好意思咁匆忙，转身走。咁然后再望， 好尴尬， 冇错啊，系呢一层啊，系呢个单位啊。咁我再攞翻个 friend 个地址出嚟，我再望，哦，原来佢第一座系有分 A 同 B 嘅。我应、哦、我估啫吓，我去咗 A， 但其实我个 friend 系 B 咯，座 即系人哋好似你咪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座咯，佢第一座分 A 同 B， 做咩啫咁？ 做乜怪人哋？ 咁因为我去过个 friend 屋企嘅，咁所以 你仲去过啊？ 我去过，所以我耷低头，我都觉得我行嗰个路线 系 啱 嘅。 咁我落翻 lift， 落翻去啦。 但系落翻去就唔使拍卡嘅， 落去唔使嘅。咁我落到去再望翻个布局啦。其实我唔知点解嘅。嗱，你幻想一下，直线入去大堂有个接待处，原来佢有左右两边嘅。lift 嘅大堂 ，OK， 明白。 咁我个 friend 咧，我记得系右手边嘅 lift 嘅大堂， 系。 咁所以我入去嘅时候，我耷低头就向右边跟啲人行啦。 系。 但好得意嘅系，我搭翻啲落去嘅时候，我系喺左边个 lift 嘅大堂出翻嚟嘅，唔知点解。可能我嗰下其实纯粹系以为自己行啱方向，但其实行错咗。 嗯， 系啦，因为嗰阵时 要處理好多內心嘅一啲諗法咁。 就係為咗要扮熟啦， 冇錯， 可以俾個看更發現我係好陌生嘅嗰個心情。 以為自己好有型啊咁。 係啦， 咁啊落到去之後冇啦，死死地行翻去接待處。 跟住咧， 唔好意思，我嚟探访，我唔知佢见唔见到我喺另一边咁样行出嚟，因为我唔喺正门入去揾佢，我喺隔篱。嗰下我其实我都有挣扎，我好唔好再扮多一次跟人入去另一边？但系算啦，我唔想再攞第二次，咁啊死死地咁啊登记咁啊上到去， 系 今次终于揿啱门啦，然后个 friend 就笑咗好耐啦。 你今日讲完出嚟，何止呢个 friend 会笑好耐啊？即系我哋嘅听众朋友都可以真系笑好耐。 唉，我真系觉得。系攞嘅，冇话冇话可说，我只能够话 呢个都真系，我觉得 自己攞嚟 嘅系啊，即系聪明反被聪明误得好紧要、啊。 多谢你都仲觉得我有聪明嗰 part 啊！ 哎呀，对唔住我， 我听日好留心噶，我多谢你觉得我仲有聪明嗰 part。 Too much 真系太多啦，其实都系登记下啫，又冇小忽肉嘅。 所以咧，今日我拣出呢一首歌，呢首歌唔系讲紧我自己嘅。这首歌其实是我给那位女士，我是想着她开门那一刻之前她在家里面的心情是怎样 呢？夜了你教识我寂寥，能独处更清楚所要，难道就是难挨寂寞因此折腰，大概我怕黑要治疗，全赖你半夜还约约才叫，漆黑中找我咋叫，谁人走了路烦，谁熄灯，谁来给我开灯，若爱中只有缓感，开关似静此人能在这暗室内受困，是你最记得我是谁，人类哪有这种等待，沉默应定，怀内就是终生故居，没法勉强逼你伴随，随便跳上床与熟练伴侣，亲昵不需要允许，谁人走了路烦，谁熄灯，谁来给静感，你不似人，能在这暗室内共枕。人会累，得你缠绵于双脚只有云，而未叫我惊心。 可能佢开门嗰下见到佢个样有啲落寞啊，嗰位女士，唔知其实佢自己一个人喺屋企系咪好寂寞？ 人哋只系等紧嗰个唔系你啫。 其实可能佢会觉得揿错门都唔紧要啊，同我倾下偈就好快转身走咗。 佢一见到你个样子之后，佢宁愿自己一个闩埋房门。 如果见到我剪咗头发个样子，可能唔系咁谂啊。 系啊，所以想唔想睇阿波胜剪咗头发系咩样咧？快啲 follow 我哋苏导音乐 IG 啊！ 听过有 Jenny 嘅柏林作品歌名啊，开灯熄灯嘅熄灯版。你唔好笑得咁大声，我话唔信你冇试过呢啲嘢。 唉、哎，呢啲落嘅事情啊，我点会缺席啊？ 咪就系你严情、啊 啊。但系即系其实波胜姐知嘅，喺一啲认错人啊、讲错名啊呢方面咧，我系即系女唱高峰嘅，系啦， 系啊，专业嘅佢系。 咁咧。我今日輕輕講一個冇咁嚴重嘅啦，係啦，即係遲啲等我哋有追 IG 人數嘅時候，我再講個。 或者當你成咗名之後，你可以講翻啦， 回憶翻曾經嘅裸辭啦，咁樣輕輕講一個冇咁衰啦，咁樣嗰陣時係大學第二年，即係 Year Two 定 Year Three 唔記得咗。咁咧就係有個師兄介紹咗一個非常之好嘅 part time job 俾我，係時薪非常之高。 做咩嘅 part time？ 时薪非常之高嘅合法嘅嘢嚟嘅 ，OK， 系教普通话。 哦， 系啦，教普通话即系私人补习啦，咁样。吓，好嗰个地点你就知道点解时薪咁高啦，喺康乐园入边教。 哦， 系啦， 进入上流社会。 哇，真系，同埋即系一路以为幻想紧会唔会喺当中偶遇一个有钱仔啊，相中我啊咁样嗰啲嘅故事就不断喺脑海当中发生啦。 嚟嗰个小朋友嘅爸爸。 系啦，哇，抛妻弃子就为咗同我一齐。 先生， 系呢啲唔系重点。重点系咧，系真系第一次上去教嗰堂嘅时候咧，即系我个师兄俾晒，因为康乐园入边咧系要有搭shuttle bus 去唔同嘅区域咁样啦。咁其实我个师兄咧已经好好地咧帮我画晒地图啦，形容晒嗰间屋生咩样啦，咁啊讲晒巴士路线，大概系第几个站咁样俾我听噶啦，咁样。咁我都以为万无一失啦，咁样。但系嗰个真系我人生第一次进入康乐园入边，我先发现其实佢讲嘅所有嘢咧都唔系好重要噶，因为首先咧个司机佢唔报站噶。即系你，即系佢唔会有个报站嘅一个制度啊。 边一区边一座或者边一段咁冇。 系啦，大家系自动播噶。 系。 咁人哋因为即系 呢啲位冇得办啊， 呢个真系冇得办。跟住另外咧就系佢有形容，佢话诶系白色嘅，咁前面有啲花花草草啦，咁样，咁嗰个门咧系木门嚟嘅，咁样啦。咁其实嗰度咧九成八嘅楼都系嗰样嘅，因为佢系独栋别墅嚟噶嘛，佢基本上系九成八嘅楼都系咁样，系间唔中有一两栋可能有啲唔同嘅啫。咁所以我入咗去之后就有一种咦佢玩我嘅感觉啦，咁样。咁但系我都凭我自己聪明才智，我大概揾咗半个几钟之后，我终于揾到一栋，我就好相信一定系佢。我就怀抱住我终于揾到你啦嗰种好坚决嘅信心同嗰种喜悦去揿钟。揿咗好耐冇人听，咁我第一个傻嘅位咧就系我揿钟冇人听我去敲门啦，但敲咗两下之后，我先发现呢个更加傻完咧，系因为其实佢道门咧，即系人哋独栋别墅嚟噶嘛，佢个门同佢门口中间咧，起码要隔多 拍多部车咯，起码 系啦，起码可以拍多一部车嘅距离。 就算俾你敲到佢屋嗰度门啊，佢喺楼上其实都听唔到。 系啦，原来独栋别墅嚟，真系好攞命。跟住我就去翻揿钟啦。其实我揿钟嗰度应该揿咗三个几字。即已经是攰到咧，个人踎喺地下之后，只手咧喺向上举，而视而不舍地不断喺度揿。 有冇意嗌？喂！ 即唔嗌得啊嘛，因为会影响到隔篱啊嘛，咁样。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听到中人应啦。我就听到我应该系吵醒咗佢嘅声音，一个啱啱瞓醒嘅女仔声。但系其实佢一开口同我讲嗰句已经系普通话。佢就问我干嘛？咁但係因为呢，我以为呢个可能係因为佢好想学普通话，於是乎佢已经将练习普通话呢件事融入喺佢生活日常。 好嘢。 咁同埋呢度得两个字，我都唔知佢讲得即係其他讲长少少句子标唔标准啦，咁样。於是乎我鼓起勇气用返普通话同佢讲。话我係嚟教普通话嘅。我是来教普通话的咁样啦。跟住就安静。应该静咗有十秒到，即係好漫长嘅时间。跟住我就觉得佢攞咗佢人生嗰最后一下嘅嗰啲所谓嘅教养出嚟啊！因为我都话应该系瞓紧五岁嘅时候，我俾我 吵醒咗， 跟住就要揿钟话我要教你普通话啦。跟住我觉得佢应该系 心入面酝酿咗好多对白，最后攞咗最后底线嘅教养出嚟，用普通话同我讲话。你觉得我需要学国语吗？即系用翻广东话就，你觉得我有需要学国语咩？咁样，跟住佢， 你有冇继续追落去啊？我觉得你冇，但可能你屋企嘅小朋友需要。 有啲推销伦敦金啊嘛，你而家冇，你将来可能有 啦。或者你想胎教咧，可能我点知你啫？ 哇！你知我嗰下，我真系有一种咧瞬间，嗰时系夏天嚟嘅暑假嘅日子，但我瞬间成个人咧寒到一个点。哇！太样衰啦嘛，咁样跟住喂，冇，唔好意思啊，打错，揾错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你没有，你的国语比我还好，哎、没有咁样。 你咪再教翻我咪咯。 我然之后就转身走，但系咧我发现咧嗰个系一个即之后我有啲原谅咗我自己嘅，因为嗰个位咧系一个即我谂康乐园都可能系一个比较吊诡嘅位嚟嘅，佢一个三角形嘅位， 系， 所以三角形咧我到底要去边度咧？我只不过去错咗另外一边啫， 哦， 系啦， 唔紧要啦，你 系啦，唔紧要啦，咁之后咧我系即揾到嘅。系啦，同埋希望嗰位女士即系唔好记得佢人生当中曾经出现过一个咁嘅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31宗，其中9宗源头不明。单日新增个案是去年11月21日以来最低，另外有2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的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包括一名诊所登记护士，患者在两间诊所工作，分别位于旺角欧亚银行大厦4C和何文田广场230室。卫生防护中心建议诊所停业14日，会联络病人做测试。由于确诊护士全程有戴口罩又独自食饭，所以没有紧密接触者。昨日初步确诊的玛加烈医院两名病人和两名医护今日确诊，有关病房暂时未有新增初步确诊个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运输署推出新服务，通知车主有人或机构查核他的车牌登记资料，目的是要保护市民私隐，是相当合理，不认为会影响新闻自由，新闻工作者日后仍可按法例和部门要求的程序查册。记者协会认为特首不但无视诉求，更加将新闻工作和起底问题混为一谈。记协极度失望，要求特首厘清事实，停止打压调查报道的工作。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若基质疑，新措施不只影响新闻界，最终影响整个社会利益。他又说，特首有关保障市民的说法空泛，反问如果有人犯罪做不法的事，是不是都应该受到保护。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等七人在7/21事件被控暴动罪，案件在区域法院审理，法官将案押后至3月23日再讯。所有被告获准保释，其中两人更改到警署报到的时间，其余被告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暂时只有林卓廷表达不认罪的意愿。七名被告被控前年7月21日在港铁元朗站大堂和其他身份不详人士参与暴动。北京市收紧入境人士的防疫要求，落实14+7措施，要求入境人士在酒店集中隔离两星期，再在家中隔离或进行健康监测一星期，期间不得参加集体活动，不聚餐、不聚集，并按社区要求报告健康状况。当局表示，入境人士在酒店集中隔离期间，一共要进行3次核酸检测，其中在隔离期满的时候要采集鼻咽拭子、粪便样本和环境样本进行检测，全部样本要经两间机构检测为阴性，才可以离开隔离酒店。当局规定，若果在入境航班上或在酒店集中隔离期间出现确诊者，有物品或环境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同一航班的入境人士在酒店集中隔离两星期之后，要再居家或集中隔离一星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清凉，市区气温最低气温系大约1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

时间耐咗，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咁将过去淡忘，又会睇住啲嘢无声无息咁样消失。我点解要走？我先两日唔知谂紧乜嘢，无端端走咗去睇日落，个日落就同我记得陪住你睇嗰个样一样。不过，就算我怎样装出若无其事，我都没办法不承认我失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珍惜你知还可一见，合成了杯沾污了我的脸，终生 走了。如果你记得翻我是边个，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唔舍得我，仲会好挂住我。再见。 听过有关淑仪的《三千年前》，声音演出是李香琴。再见，我哋成日都会讲嘅，亦都希望好快可以再次见面嘅意思。但到真系人走嗰一刻嘅时候，系可以嚟得好突然嘅。嗰种突然系你根本冇机会讲最后一句说话。 东别下来接一弯，快乐一瞬已匆匆流过。 留心观天，深夜阑星星都忽已退隐，由我刻画你的残影，无声交代那天，转身在那已困惑时代，不走之约又再。 Percy 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不日之约》，嚟自民间故事，讲紧一啲村民佢身边重要嘅人突然之间离开咗嘅故仔。咁人啊，总系会走呢样嘢，冇得控制嘅。最重要系伤感完之后，点样继续行落去，亦都一个机会俾自己反省自己嘅生活。 若你我一起，站近到感到各位心跳颤动，大世界失重，渺小的互拥抵抗沉重，躺于泥土里壮阔了根据，无限成长里一起成长，微笑着拿起打开晴天的气概，留给种子放声地喝彩，能开花的梦稀罕不再，让你我一起为世界栽种更多的爱与梦，大世界失重，渺小的背拥找到乐土，与风雨争持，向光线冲刺，豁出去一次，发现故事才开始，一串串地迈向更高天空，为了那初衷，时时地躲进各种困局，要怎么继续吸气呼气，就找到能活得幸福的预告、哦、无需担心无声的美，想更可爱，奉献了你我这一代，无需到老才慷慨，留到老日看着花海，无非悉心灌溉，难过仍要期 Seven Nowhere Boys 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种子》。 大师，你今日会送咩字俾我哋加分啊？ 交俾我啦 ，Michael C 放菜。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我哋今日呢位嘉宾呆咗。 我想话咧，其实我第二次见佢啦，但系都即系隔咗好耐噶啦，咁样。但系再重新见面嘅时候咧，就送啲咁嘅嘢俾人咧，我 都 觉 得 啲 尴尬。 先 介绍佢嘉宾啦，由 Michael C 啊，今日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我到依家咧都未 get 到件事啊， 因为我每次会用嘉宾个名咧，系写一句说话嘅，咁啊用咗你 Michael C 呢个名咧创作咗，我系谂咗好多嘅，因为你个 C 字咧系可以有好多嘅句子用到，即系譬如思前想后啊，思如泉涌啊，好多呢啲，即系个音一样，但我哋觉得不如我哋试下换味性重啲，跟住你知好中意食嘢嘅阿琼咧，突然间谂到，不如私房菜啊咁， 好私好私，又真系几得意，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嘢， 啊、 所以我听到之后咧，我都拎，但我就谂紧系咪真系我听到嗰样嘢，结果真系私房菜啦，哎呀， 我直话如果 Michael 师一日真系可以私房菜咧，随便攞呢个名字去用， 系啊，你就可以就叫 Michael 私房菜，系啦，咁但系其实同一时间咧，我哋都帮你未来会开嘅呢个私房菜咧，写咗个 banner， 哇，咁好啊， 系 啊， 等你如果真系谂住开铺头咧，连 banner 都唔使搵人设计， 真系有 banner， 系啊，真系有啊， 系我哋啊监制 Carmen 咧。在一个卷轴上面就已经将刚才我们那句说话 Michael 师傅才写好了。 哇你们真的好有心，我不是讲笑，是好开心，好靓啊。 但是我看感觉上好像骚动音乐入了股。 那当然是啦，我绝对被你们入股。喂好靓啊。喂多谢我。 不用啊， 我有嘢收啊。 但这个呢我不鼓励他爸挂在家的。因为我觉得爸妈会不会呢个仔是不是真的想着开师傅。 到时有回个八五折给他得了。 有副业啦，是 啊。但其实刚才都有问过 Michael 的，就是其实会不会有些饭局啊，其实是很难忘的。 嗯，因为可能真的在2020年大家即是对于即是吃饭那样东西呢， 有 很多的限制聚会都没什么的时候。啊，就所以就睇下 Michael， 你會唔會都有一個幾難忘嘅一餐？ 有嘅，其實你哋頭先問我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就喺度諗啦。最令我深刻或者近期先發生嘅咧，就係、是、的而且確就係而家嘅限聚令底下啦。我仲記得咧，我真係喺廣播度隔離咧有公園仔嘅夜晚，因為過咗六點啦，就食唔到飯啊嘛。咁咧我就去。同我啲朋友買曬外賣咁樣，咁當然係兩分開嘅，即係兩個兩個咁樣分開嘅。咁坐咗喺通常啲可能伯伯會鍾意打 捉棋 嘅嗰啲位喺度食飯啦。咁嗰陣時呢係我真係做嘢做咗成日，好似都係訪問呀、出 show 呀。咁我係真係由朝頭早去到夜晚我都未食冇食過飯嘅。真係去到夜晚七點幾八點。咁突然之間食嗰刻，哇，好感動！點解咁好味嘅？咁雖然我係坐喺出邊，即係我覺得哇，即係大家係連可以食飯嘅餐廳都冇啊！咁、但係可以仲可以食到嗰一啖飯咧，我已經覺得哇，好開心！即係連食飯都變到咁珍貴嘅時候，其實我哋要更加珍惜身邊嘅一切啦、所以而家每次翻到屋企咧，我見到我爸媽咧，我都盡量會逼自己攬一攬佢哋。跟住見到我兩隻狗咧，即係一翻屋企都要攬一攬佢哋，所以我爸媽覺得我好奇怪嘅。 係啊，但係是阿爸啦，你諗下，即係中國人阿爸通常都好少咁主動去表達情感嘅。 男同男之間就會比較內斂啲啊嘛。 係，但係我真係覺得我唔知道下一秒會發生咩事，所以我就盡量啦。即係我當然都會懶嘅，有陣時翻到屋企就懶惰下，但係一醒起呢樣嘢嘅時候，我就會要攬一攬佢哋啦咁樣。 咁你頭先都聽到你嘅反應都，其實你好中意食嘅，其實 好中意食。 你喜好嘅類型主要係食啲咩咧？ 哇，我中意嘅類型就多啦。 係 。咁但係我近期咧就比較迷戀 bagel 啦。 哦。 係啦，唔知道大家對呢樣有冇興趣咧？即係所謂唔係所謂 bagel， 即係大家都應該知 bagel 係咩樣啊？咁 bagel 咧同正常嘅包唔同嘅係佢好煙韌。即係同埋咧佢嘅嗰種發酵。 製成方法咧各有千秋啦，所以大家整嘅方法都唔同，但出嚟嘅口感咧都會唔一樣，即係有啲係建議你先蒸，跟住唔焗；有啲係先蒸後焗啦，咁出嚟嘅感覺都唔同。咁我近期就發現咗好多網上嘅小店啦，其實都有好多種類啊，好多唔同花款嘅 bagel 啊，同埋而家咧，我因為我個人雖然中意做 gym 啦，但我好中意食甜品嘅。 係咯，我都想問就係你做開 gym 唔係應該要戒下呢啲嘅咩？係 咯，澱粉啊嗰啲。 我覺得人係比較用犯賤好呢兩個字係咪唔係咁好咧？但係咧，就係你越係要戒嘅時候，你就越想食喎。係啊，自從咗我做咗 gym 之後咧，知道呢啲嘢係同我做 gym 比較冇緣分嘅食物咧，我反而就更加中意食啦。所以間唔中咧，大時大節有得放縱下咧，我就會去揀曬嗰啲蛋糕啊、卷蛋啊、同埋 bagel 啊呢啲麵包呢啲比較邪惡啲嘅食物去食咯。所以我對呢類型，即係譬如邊間邊度有好食嘅 bagel 啊，邊度有好食嘅蛋糕啊，其實我都好精通嘅， 係、 啦。 即係你好中意一樣嘢食咁樣，譬如 bagel 為例，你就會去發掘多啲。頭先因為聽到你講嗰啲整法嗰啲、你好清楚噶嘛，即係有啲咩餐廳嗰啲，你就會轉落去嗰啲人嚟。 係啊，因為我係有啲強迫症嘅、我係嗰啲咧。我自己如果想食呢樣嘢嘅話，我就會好想知道呢樣嘢究竟有咩成分，因為我自己都中意煮嘢食嘅。咁咧，我就會好想知道，哦，原來佢用咗啲咩，用咗啲咩咁樣。咁一嚟我會食得安心啲啊嘛，因為我都想知道自己食咗咩入肚，係啦。二嚟咧，我就會想更加發掘咗，即係譬如我食咗呢樣嘢覺得好味，咁有冇下一樣嘢可以更加？即係超越今次嘅經驗咧，我就會好想去發掘咁啦。即係好似音樂咁樣，其實我都係一樣嘅，即係好中意玩完，即係可能有陣時作咗一首歌好滿意嘅，咁會唔會有機會作下一首歌咧？係令我更加覺得啊，係佢啦，即係嗰種感覺啦。即係我覺得好玩嘅， 係。 不過你會自己寫啦，咁啲嘢食你會唔會自己整噶？ 我都會自己整嘅。 拿手菜係咩？ 拿手菜。 假如今晚我哋啊，即係。咁唔知手去你屋企要你煮，你会煮咩？觉得可以请我哋食啊？你会？ 我会整比较健康版嘅 pizza 俾你食啦。 佢觉得你需要食健康嘢啊？ 系， 定系我咧？我都唔知啦。 系好食嘅，系好食嘅，纯粹系佢好食之余又健康啫。 哦，健康位在于健康 多芝士咁样，唔得噶喎。 我即系佢系食落去同正常嗰啲邪恶嘅嘢就差唔多味嘅，只不过佢卡路里低啲咯。只不过佢即系可能你平时食一块 pizza 嘅，你今次可以食两块 pizza， 可能佢个卡路里都一样咁样咯。 哦，系平时食四块， 咁今次食八块咯。 健康版唔紧要，可以食多啲咁样。 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串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转变，我是否会弹着同样的和弦？当难关不停地在射线，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杀劲是我最好的。就算 是否在大自首，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瘦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旧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勇敢的直撞横冲，至少不后悔在我的剧中，难免也有失落的时候，像一颗顽固的石头，跌跌撞撞依然滚动，或许他们叫我愚公、哦、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瘦再高，莫忘那初衷。 Michael 是之前的泰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愚公， 我选择勇敢的直撞横冲， 应该回来讲新歌核团物语。 中小学星期二起将改为网上教学，又呼吁民众留在家中。内阁办公室事务部长高文浩表示，英国将在短时间内公布限制国民进出边境的措施，以阻止病毒传播。高文浩又预告，财商新伟成在星期二将公布援助企业方案。天气方面，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冬季季候风会在晚上抵达广东。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今晚风势增强，展望星期四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星期初天气持续寒冷。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两宗交通意外，第一宗就在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对出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另外一宗就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封闭了部分行车线，龙尾分别就沿住龙月道排到去歌和老街，近石硖尾配水库游乐场。另外一边就已经排到去龙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而家龙翔道西行去荃湾方向，同埋上去狮隧嘅龙尾就排到去近虎山道桥底，而窝打老道上去狮隧嘅龙尾就喺浸会桥面。红隧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开始车多繁忙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那段车多。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介乎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这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区走廊水街桥面去西环、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锦田公路高堡油站去锦田、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天水围。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系由我话事， 霸气霸气啊！冇错，历史系由胜利者所写噶，但系历史就系人都讲得噃。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畅谈社会文化嘅前世今生，一人一句，同你多角度分析历史。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时间嚟到黄昏嘅6:10啊！ 翻嚟数动音乐，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Michael 斯尼。 头先听咗 Michael 斯防菜啦，咁究竟讲完嘢食之后啦，系时候要讲下佢嘅新歌《黑犬墨雨》。咁究竟呢首歌讲啲咩？呢个时候即刻揾翻 Michael 斯出嚟介绍一下啦。 Michael 斯防菜。 今日咧呢一句 Michael 斯防菜嘅呢一句嘅句子，啱啱我哋就輕輕了解咗啫。Michael 斯佢喺食嘢方面啊，佢又自己識煮啊嗰樣嘢啦。咁啊，但係今日咧你嚟到咧，我哋仲要介紹咧就係你嘅新派台作品啦，就係呢個黑犬墨雨嘅。咁啊，呢一首歌咧，我哋會先咧估下關於呢首歌背後的一啲可能創作啊，或者一啲亮點咁，然後就交俾你咧親自解答，究竟我哋估得啱定係唔啱啦。 好啊，期待期待。 咁我想估嗰一樣咧，就係、是、因為今次喺樂器上面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就 feature 咗 CY Leo 有呢個口琴啊嘛。 係。 我想估嗰樣其實就係點解會選擇到呢一種樂器喺裏邊，係因為係呢一首歌裏邊想表達嗰、那個。嗰、那個主角可能是一個男人或者一隻雄性的狗都好啦，嗰種嗰種浪子同埋不羈的嗰種感覺，因為歌詞裏面都講到類近嘅嘢咁，即係啲人唔明白我，咁我應該表達自己有一種男人的浪漫喺度，而口琴呢樣嘢咧，好似係好啱嗰種 feel、你唔明白我，世界唔明白我唔緊要，但我就係有嗰種不羈喺度。就是这种的乐器好像是可以帮助到，所以呢在这个乐器上面选择今次这首歌用了口琴。 我这个版本呢， 可能同阿波盛嗰个谂法咧有啲啲接近，但系咧系唔同嘅角度嘅谂法嚟嘅。因为呢首歌咧，其实入边就讲紧，即系大家平时可能见到啲黑又黑又大只嗰啲狗就会好惊，觉得佢会咬人啊咁样。但系其实事实上咧，即系想同大家讲，唔好由外表去判断一啲嘢。即系虽然咁讲怪怪地，但系唔知点解咧，即系以我对于 Michael 嘅认识或者了解咧，我会觉得其实唔系想讲狗或者唔系想讲你两只狗咁简单。其实你 系 想讲你自己嘅。因为咧，其实 Michael 喺我心目中有个花名嘅，即系大家会叫佢 Michael 仔啦，但系其实我系叫佢 Michael 大只仔嘅，因为大家都知佢都系 壮傲咁样嘅。 咁因为佢都真系大大只只，头先有讲做 gym 啊嗰啲嘢啊咁样，咁同埋其实佢都系唔多出声嗰啲男仔嚟嘅，即系唔系好嘈嗰啲人嚟嘅。于是乎，我觉得可能嗰种大只啊，又唔系好出声啊，但系其实自己内心有自己嘅世界嗰种嘅感觉咧，都好系你本人嘅。 系，呢个就系阿琼古嗰个黑犬，其实系你自己嚟嘅。 我就系刻意唔想咁讲嘅， 冇用翻个歌名嘅。系啦，咁啊 ，Michael 可以帮我哋撬，你睇下想撬边一个先啊？ 哇，我觉得你哋两个都讲得好好啊。咁不如我讲咗波性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咁讲到男人嘅浪漫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好大程度上系啱嘅，因为我觉得口琴呢样嘢，除咗佢系男人嘅浪漫，其实佢更加表现到一种哀怨嘅感觉咯。系、 哦、 咁，其实咧，点解今次我会揾 CY Leo？ 即系一嚟咧，我同 CY Leo 个缘分都好深嘅、哦，因为我嘅中学同学其实就系佢亲戚嚟嘅。系、 哦、 啦，系咪好？简单嚟讲咧，就系、是、 有几深啊？ 喂、啊，因为我哋中学嘅时候就已经有听佢讲话，唉，我细佬咧，佢咧就系吹口琴嘅，口琴冠军嚟噶，一直都唔知系 CY Leo。 哦， 即系你同学嘅细佬嚟。 系啦，已经十年，讲、哦、十年啦。 哦、因为你啱啱用亲戚，我哋以为系嗰啲三表弟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即系直情系你同学嘅细佬嚟。 系啦系啦，哇，真系劲啦，我觉得。咁但系重点咧就系、是，其实即系呢首歌啦，即系个元素除咗口琴以外，都系一路以往嘅电吉他啦。咁、 嗯、 我觉得电吉他咧系可以代表呢首歌嘅嗰黑犬嘅嗰种恶啊。即係電吉他嗰種感覺係惡、 哦， 但係係 man 啲，係外表啲嘅、嗯。即係佢可能表現出嚟嘅嗰種感覺係用電吉他去表現，但係其實同時有個 contrast， 有口琴喺度，就好似有種哀怨。即係一路佢表現出嚟係好兇悍，但另外一方面其實佢喺度散發出一種好哀怨嘅感覺、 嗯。 所以就有啲似呢種交響曲，就好似好人好矛盾嘅心理、嗯。一方面我想表現得自己好堅強，但另外一方面我好想你去了解我咁樣。系、 哦、 啦，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点解我哋今次会用口琴同埋吉他呢个搭配？一嚟即系今次嘅曲风系比较 blues rock 啲啦，咁 blues 本身口琴同埋吉他都系好重要嘅元素。咁二嚟我哋又可以喺呢种有好似有宣泄嘅一个感觉之余，有种哀怨嘅感觉，两个去配合咯。咁头先阿琼又讲到话即系黑犬啦，其实你真系讲得太好啦，即系我觉得系。因为我的而且确唔系想讲嗰两只狗仔，我纯粹系因为我两只狗仔去令我 extend 到去谂到呢个话题。 嗯、 因为的而且确咧，点解我会讲黑犬呢就系、是、其实我其中一只狗仔咧，佢好特别惊黑色嘅大狗，佢一见到黑色嘅大狗就会吠，就会有即系感觉上就会保护自己。我就成日都谂啊，你做咩啫？人哋都冇招惹你，即系人哋经过都唔得啊！你咁大晒，系我成日都闹佢嘅，但系佢又唔识听我讲嘅。系啦，咁我就谂紧，真系的而且确，我都有问过屋企人，我话你即系我哋屋企两只狗仔咁得意啦，但系你见到黑色嘅大狗，你会唔会好惊？佢话好惊啊！我见到佢我就会避。咁我就谂紧，其实。人咧的而且確，即係唔好話淨係講黑色嘅狗、 嗯， 其實我哋對所有嘢都有個 stereotype 喺度嘅，即係你就根本你接觸都未接觸，你就自己定型咗佢。你覺得佢好恐怖嘅時候，佢就會變得好恐怖咯。咁、 嗯、 就好似人咁樣，當我酷酷地嘅時候，可能我唔出聲。因為的而且確，阿瓊頭先都講我話我唔係好出聲咁樣，我都好承認嘅。咁當然我係嗰種，即係我唔係話我唔中意表達自己，純粹係我唔係好夠膽、好主動地。去即刻同你去表露晒我想讲嘅嘢，但系如果我 feel 到你系想同我倾偈嘅时候，我会好愿意去讲出我想讲嘅嘢咁咯。咁有阵时咧，我就会谂紧，如果我平时酷酷地，人哋唔认识我，或者人哋都唔够胆去认识我嘅时候，可能佢就会认为我系一个比较甚至冇礼貌啦，或者系一个比较可能又唔可以话自闭嘅，即系可能比较一个自我嘅人。 咁但係其實事實我又唔係，只不過我係好驚我唔識你嘅時候，我會唔會用咗某啲嘢，即係我講某啲嘢去 touch 到你一啲你唔鍾意嘅點呢，我就寧願一係試下我收埋，我唔去令你唔舒服，所以就變成我個人就稍微有少少安靜啦。咁的而且確喺呢種情況底下，我表現得好似比較堅強，或者表現得好似沉默啲，咁但係咪真係代表我唔想俾你了解呢？其實唔係嘅。咁所以呢首歌我就覺得好想表達一種矛盾嘅心情，就係我其實外表上我未必係好似令你想了解我咁樣，但係我嘅內心其實好想你去了解我，但係我又唔知個底線喺邊喎。所以個歌詞咧就會講到話，其實我係好想你去了解我，但係我又驚太過赤裸裸咯，係啦。 咁你有冇試過真係即係做一啲事情去嘗試，即係主動啲俾人知道多啲，推多啲自己嘅嘢出嚟先咁？有冇出現過？ 我有試過嘅，即係我覺得有樣嘢係好好用嘅，有冇好好用嘅？就係微笑咯，即係我會盡量地見到所有人，無論即係可能係第一次識嘅朋友啦。第一次認識的朋友，當然我除了微笑以外，我都會即係對所有人，我都會覺得我要示好，無論人哋對於我的反應是如何，我都一定要表現出打招呼啊，即係或者微笑啊，去面對人啦。咁對於認識咗的人，我未知佢係咪真係想了解我，我都會好願意地可能去同佢講下我自己的近況啊咩。咁你有陣時 feel 到人哋有冇興趣繼續講落去噶嘛？咁我覺得 at least 我自己唔可以。起晒，唔係話起晒講，即係 at least 我唔可以有個氣氛係令人哋覺得我唔係好容易接近囉。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慢慢去摸索或者慢慢去學習嘅一樣嘢囉。咁我覺得透過今年即係出道同好多朋友嘅訪問，就好似同你哋訪問啦，咁或者係同唔同嘅前輩去接觸嘅時候，我都覺得我自己慢慢學到好多相關嘅，即係點樣做人可以唔係話假，即係你要去令人哋去 feel 到你個人係點樣之餘，你又可以拿捏得好好咯。 因為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咧，其實你都算係一個即係幾容易收埋自己嘅人啦，咁樣。咁但係我知道你同即係比較熟，譬如邝紫乔啊，佢哋一齊傾音樂嘅時候，可能就好放得開。但係呢一行，你成日話即係識人好過識字噶嘛？可能係咪都會唔會你會覺得其實做呢一行自己都有啲蝕底嘅喺呢方面？ 其實。呢樣嘢我諗翻轉頭咧，我又覺得自己幾幸運嘅，即係由以前未出道去到依家出道嘅時候，其實我身邊都有好多嘅 brother 嘅，即係好多嘅朋友。咁但係唔知點解咧，我身邊嘅朋友同我都有同一個性格，一個特質就係我哋唔需要成日見，我哋都唔需要成日傾偈，但係心中都有一個好大嘅位置俾大家。因為我身邊可能我大部分嘅朋友就係咧，即係同我一樣咧，都係。做音樂嘅，同埋我哋都係都係嗰種會花好多時間喺音樂上面嘅人，所以咧變相我哋真係可能一個月先見一次，或者甚至幾個月先見一次嘅。咁但係每一次見面傾偈嘅時候，都好似講唔曬，即係所有嘢都。但係我哋心中即係硬係即係我會 feel 到我係 support by 一大扎人嘅，即係我自己係個心入邊係有個底氣喺度嘅，所以我就會覺得。虽然望上好似孤独，但系我都唔孤独咯，系啦。 心灵富足小王子。 咁呢首歌因为都有的而且确真系唔孤独，有一个幕后创作团队，譬如头先讲邝紫乔啊、Real Life 一齐去做嗰个曲啦，系咪就系你有咗头先嗰个概念，就真系见到狗仔嘅反应，带住呢个概念咁自己写词啦，然后就再同佢哋去揼嗰个曲咧？嗰阵时系。 其实咧呢首歌本身佢有个 demo 喺度嘅，咁、 okay、 但系咧佢个感觉上咧系。再更加點樣講呢，即係佢係更加收，即係佢冇咁多嗰種矛盾喺入面嘅，本身係直接啲嘅，直接講話我想你去了解我。咁、但係隨住我覺得自己都成長咗，因為呢首歌本身嘅 demo 係即係我都寫咗三四年㗎啦，都寫咗好耐㗎啦。咁、但係隨住成長咗啦，即係今年即係同埋呢幾年經歷咗好多，我哋當我攞出呢個 demo 同佢哋傾嘅時候，我哋一致認為好似有啲嘢要 twist 一 twist， 因為已經唔係我當初想表達嘅嗰樣嘢，即係而家我更加想表達嗰種成長中嘅矛盾，即係唔係咁直接啦，想你了解我，而係。我真係想了解我之餘，其實我都好驚你去了解我，因為我覺得人就係咁矛盾嘅。的而且確，因為 rock 大家一路 以嚟嘅感覺就係好直接嘅。咁 blues 的而且確佢係一個好比較 lay back 嘅嘢。咁 blues rock 佢本身即係我自己好鍾意 John Mayer 啦。咁 John Mayer 其實佢好多 blues rock 嘅元素，所以其實喺音樂上我就一直都好想做一隻歌係呢隻曲風嘅。咁咁啱呢個題材又係 blues 本身就係去 complain 某啲嘢咁樣。咁的而且確我哋都係去 complain 緊，即係點解人哋唔可以放低某啲觀念，但係同時之間都有種哀怨喺度咯，所以我就覺得呢首歌無論個題材啊、曲風啊，都係我心目中覺得好一致嘅一個感覺咯，係、 嗯。咁其實本來班底係兄弟就可能好熟啦，咁咁多年感情咁樣，但係其實你同 Cyril 雖然有呢個中學同學嘅連接係啦，但係因為係咪 Cyril 都算係安靜嘅，即係我知道佢講音樂可以好多佢嘅諗法，但係佢都算係斯文安靜嗰種嘅。你哋兩個有冇見面嘅時候？ 有， 即係空間突然之間長期嘅安靜嗰種嘅尷尬喺度定係點㗎？你哋 其實嗰次錄音嘅經驗都係幾特別嘅、一嚟因為我同我嘅兄弟即係邝子乔 Ariel 都喺度，咁其實佢哋都識 Cyril 嘅，咁我哋嗰陣時一上嚟嘅時候就無話不談咯，因為大家即係、其實我覺得好奇妙嘅，即係好似男人講車、講錶、講波鞋一樣，其實鍾意音樂嘅男仔即係大家圍埋一齊咧，都會有講唔曬嘅話題嘅、所以一企喺度即係傾嘢啊！你聽邊個呢排？即係或者你近期聽緊邊首啊？邊首 tunes 啊？哇！邊個嘅 licks 好好聽？即係其實講唔完嘅呢啲嘢。同埋因為我哋成日都會去睇一啲 jazz fest 啊，咁 Cyril 一嚟佢成日都表演之餘，其實佢都好 active 去聽啲 concert 嘅。所以其實我哋成日都喺大大細細嘅場合有見過面，咁每次見到面都會好。即係好開心啊，又傾下兩句啊咁樣，所以其實對佢呢個人都唔算陌生嘅，所以大家都幾 friendly 幾開心，所以今次一出歌嘅時候佢都好開心，哇！終於等咗好耐，因為我哋本身係早幾個月就開始做呢首歌嘅，咁諗住係完咗對頻之間就去呢首歌，咁的而且確係因為疫情嘅關係，我哋個 progress 係慢咗啲。咁第一出咗嘅時候，佢都好開心，哇！終於等到啦。 咁去到佢嗰個譬如口琴嘅安排嗰啲，係咪就即係大家坐低一齊傾，跟住佢就會吹少少，然後再睇下。因為喺首歌裏面你聽落去，你知道唔係成首都有，佢係前面可能少少陰啲陰啲，去到後面有一啲位，佢選擇邊啲位去進入呢隻歌裏面，就係一齊傾啊，定係點樣樣嗰陣時？ 其實咧，我哋就真係好 feel free 嘅，就好似喺編曲方面，我監製即係兩個好兄弟都話，吉他全部交俾你編啦、因為我哋係覺得的而且確音樂上有陣時就係有比較多啲 unexpected 嘅嘢喺度先會特別咯。咁我哋就同 Cyril 講話，你 feel free 吹啊，我哋睇下邊 take 最好咁樣。咁佢就按佢嘅嗰種感覺去吹啦。咁的而且確每 take 都唔係好一樣嘅。咁但係其實 take 都好正。咁我哋最尾就揀咗一 take 係。可能我哋會問佢意見，你覺得你最中意邊 take 啦？咁我哋自己聽完之後就 group 埋大家意見，就揀咗今次呢一 take 咯，係啦，係。 咁啊幾期待呢一隻歌玩 live 嘅時候，嗰、那個 Cyril Leo， 譬如佢再用佢口琴再 jam in 你嗰首吉他， 係啊， 再玩應該又會同呢個 studio version 完全唔一樣嘅，有機會。 我諗係會完全唔一樣啊！就好似因為我嘅吉他除咗本身嘅 riff 以外，其實個 solo 都係即興去彈嘅、所以咧我就會好想去。睇下每一次嘅 live 咧，或者每一次去玩呢首歌嘅時候，會有點樣嘅火花喺度啦。 唔知佢哋記唔記得咧？ 實有嘢 feel 到。好問題，好問題，好問題。 係啊，你大家想睇 Michael 嗰首吉他，要睇呢一首《黑犬墨語》，佢有一個 lyric video 咧，你睇到嗰首吉他啦。同埋我覺得呢個歌名都好有心思啦，即係個墨字係用咗即係黑犬合埋一齊咁樣。 係啊。 咁大家啱啱聽完就知道呢一首歌成個嗰諗法背後係點樣樣啦。 期待盡快食到你嘅私房菜啊！ 係啊，嗰個好健康。嘅披薩啊！ 多謝你，多謝你。 Thank you。 下次嚟嘅時候，我就帶兩塊披薩俾你。 多謝。 好，拜拜。 Thank you， 拜拜。 下的我很脆弱，不奢望你懂，看似洒脱却寂寞，只是盼你懂，却害怕太过赤裸裸。是黑心的想法，一字之差足以掩盖真假。对，是我在狩猎呢，还是嗜好呢，还是你早决定的剧本？若试图揣测我，请别贸然假定了轮廓。或许保护色下的我很脆弱，却寂寞，却害怕太过赤裸裸。Touch 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Touch 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Touch my heart and you will feel it. Oh, oh, oh. Touch my heart and feel it. 简历 Michael C 最新派台作品《黑犬物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31宗，其中9宗源头不明，单日新增个案是去年11月21日以来最低。另外有2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的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包括一名诊所登记护士，患者在两间诊所工作，分别位于旺角欧亚银行大厦 4C 和何文田广场230室。卫生防护中心建议诊所停业14日，每联络病人做测试。由於確診護士全程有戴口罩，又獨自食飯，所以沒有緊密接觸者。昨日初步確診的瑪嘉烈醫院兩名病人和兩名醫護今日確診，有關病房暫時未有新增初步確診個案。立法會前議員林卓廷等七人在721事件被控暴動罪，案件在區域法院審理，法官將案押後至3月23日再訊。所有被告获准保释，其中两人更改到警署报到的时间，其余被告议员有条件继续保释，暂时只有林卓廷表达不认罪的意愿。七名被告被控前年7月21日在港铁元朗站大堂和其他身份不详人士参与暴动。南韩外交部表示，将尽快派遣工作代表团到伊朗解决南韩运油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扣押事件。韩联社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将就事件等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进行广泛交流。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星期一在波斯湾扣押一艘南韩运油轮，指运油轮使用的化学物品污染海洋。南韩方面表示，船上一共有20名船员。有分析认为，事件与南韩早前因应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冻结伊朗在南韩银行存放的70亿美元资产有关。南韩外交部较早前约见伊朗驻南韩大使沙贝斯塔里，沙贝斯塔里表示运油轮船员都安全，但他并没有回应扣押船只的理由和何时将船只放行。

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做咩差人个名啫 ？Sorry， 人哋系共鸣，我哋系冠名冠名冠名冠名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真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嚟到有谁冠名嘅环节啦，电话号码1872388， 或者可以喺 Facebook 或者 IG inbox 我哋骚动音乐冠名赞助你嘅故事俾我哋噶。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听一下有咩听众冠名咩故事俾我哋啦。喂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啊，我叫阿妙啊， 阿妙，阿妙，你个故事妙唔妙啊？ 我故事都挺妙的，其实是我自己的故事来的。 是怎么样的、 如果要用一句说话去简单去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追星改变我自己的成长咯。 哇，好东西，我们这里已经成为了这个向 各位明星表白的 一个环节了。 是的，没错。好了，我想问一下你追的是哪一位呢？ 我追的是何韵诗。 哦，诶、欸，有啲年代感、哦，我哋同一个年代嘅应该系， 我哋差唔多年代嘅应该。 O K， 咁嗰时系由中几开始啊？ 我中三开始追佢嘅，嗰阵时其实系听到佢梁祝嗰只碟啲歌开始先嘅，即系化蝶啊、卢斯莱斯嗰个年代。咁我觉得即系啊，好似都好少有歌手会去讲到啲可能即系大家觉得踩界讲同志恋情嘅一啲题材的歌啦，咁就开始留意咗佢嘅，完咗09年一个演唱会啦，咁我好记得佢突然间咧过几日，佢喺佢个网志嗰度啲 blog 嗰度咧写日记，咁讲咧自己好有冲动或者好有谂法，想去退出呢个乐坛。我好记得我嗰一睇咧，我系攞即系好 old school 咁样咧，攞住部电话喺个更衣室嗰啲角落头，因为咧我嗰日系陆运会嚟嘅，跟住我睇睇下，突然间就喊晒，跟住我喺个更衣室出翻嚟，嗰啲 friend 问我咩事，跟住我话何韵诗要退出啦，我好惊啊！ 好青春，我觉得呢件事其实 哎呀，真系唔得噶咁样咯。咁點解我會特登講即係呢個小偶像追星嘅故事呢，就係、是、咁其實我以前中學即係都叫做讀書正正常常，咁同好多人一樣囉，即係都係唔係叫做讀得好叻，咁考試可能都係十幾廿名嗰啲中游階段咁樣啦。咁嗰陣時即係開始咗追星之後呢，咁啲屋企人一定會覺得吓、啊、你追星唔讀書㗎喎，你咁樣唔得啦唔得啦，即係又即係譬如你會想去商場度，即係以前仲會有商場追星呢啲活動㗎嘛。係 啊 係啊，會留意啲星中佢幾時去邊個商場，如果咁啱係自己嘅歌手即係鍾意嘅歌手就會去支持咁樣啦。跟住咁我爸媽會唔俾㗎嘛，咁我就包下頸啦，咁我就話係啊，我好追星咁，但我都努力讀書，咁你哋吹我唔漲啦咁樣。咁結果 好有心喎、啊，呢、這個追星 烈女嚟喎，都係係。 咁結果中三嗰一年就都叫做跳啲成績跳得幾快，突然間可能上咗去頭十名以內咁樣。咁到中四你要揀科嘅時候，咪可以揀到啲自己中意嗰啲班去入咯。 係，我覺得呢件事咧其實幾勵志嘅。即系其实依家都希望啲同学仔可以参考一下噶。 系你要追星又要读书。 系啦，同埋你系追星追到个成绩好好， 系 可以咧就叫你阿爸阿妈收声。跟住咧 系啊，咁我阿爸阿妈嗰啲见我读书又 OK 咁样，唔好出咁夜街嗰啲啦。咁同埋我系会即系后来读得又再叻啲，可能考到去头五名内啊，咁即系呢啲啦。咁其实都唔系好劲啦，叫做咁我都会喺学校入边啲老师问我平时 weekend 去做咩，我话冇我去追星咯，去睇何韵诗咯。同埋去追星咧，我记得嗰阵时系去商场 show 啦，好记得有一次喺将军澳嘅，咁即系我就带咗佢啲碟去俾佢签咁样啦。哎，好 old school， 突然间觉得自己咁 佢咧 系啊，佢就望到我个样都肯定系学生，跟住佢话你做乜过嚟啊？做手货未啊？你翻去温书啦，你咁样即系会咁样话我哋啲小 fans 做咩去追星？我就好深刻咯，即 系。你下一次攞埋咗成绩表会俾佢签啊！你睇我，因为你我读书头十名内啊，咁样 系啊，咁结果其实真系个会考同埋个 A level 都真系考得叫做几好嘅，我觉得。同埋即系其实即系讲紧除咗真系个人包咬颈之外，咁其实佢即系影响到我好多，系佢嗰个魅力系佢嚟自佢自己嗰啲信念咯。即系我好记得咧，佢我应该2008年咧，佢出咗一只碟叫做《Ten Days in the Madhouse》嘅。咁嗰一只碟入边啲歌，譬如有青山代码咁样啦。 咁佢嗰啲歌全部咧，其實都係去一首歌去講一個社會問題或者一個社會現象，即係唔係講，即係唔再係嗰啲牧民嗰啲情情塔塔嘅歌，都好聽啦，當然咁，但係即係再多啲故事喺入邊嘅。佢仲要，我好記得佢係好似貼錢，即係自己銀荷包貼錢咁，佢同麥婉欣去拍咗一條紀錄片叫《十日談》，咁就係好似去即係去跟蹤或者去。自己做一个主持去访问翻啲弱势社群同埋一啲精神病康复者去社会面对嘅一啲状况或者一啲经历咁样咯，咁我好深刻就系、是、啊，咁我追嘅偶像其实佢都好坚持自己嘅信念，佢好相信呢个社会系善良啦，亦都好相信即系其实人系应该要追求公平、公义、自由嘅呢啲概念，即系都好影响咗我日后嘅一啲价值观咯，尤其是中学嗰个年代，其实都系。建立緊自己嘅價值觀嘅一個年紀嚟噶嘛？ 係你啱啱講咗專輯，我都記得，因為裏邊嗰啲歌名用嗰啲人乜咩堂嘅 order 啊、 善偉 德啊、Annabelle 啊嗰啲咁樣，嗰、那個都印象幾深刻嘅。咁但係頭先啊妙你就提咗好多唔同何韻詩嘅作品喺唔同階段影響到你啦。咁但係今日如果要你真係揀一首去代表你同呢一位你嘅偶像嘅關係，你會揀嚟何韻詩嘅邊一首歌呢？ 我会揀返呢佢呢一隻碟入面嘅一首可能 side track 啲嘅歌叫做爱得蒙多。咁首歌嘅歌词呢其实就係讲即係一个好似都几应用喺香港嘅一个死读书嘅考试制度。咁其实我都系呢个制度嘅产物。咁好老实讲点解会考成绩好似好咗好多，其实而家睇返就係我只係研究到嗰一套游戏規則点样玩。即其实好矛盾地，其实我觉得自己唔系一个聪明嘅人嚟嘅，虽然个成绩好似考得好好，但其实只系因为 识玩个游戏， 识玩个游戏系啊，你知道个 marking scheme 点样玩，你去背个 marking scheme 就可以攞到个 A 咁样样。咁其实心里边虽然系一个好似叫做制度上面赢咗啦，但系都好鄙视呢个 game 咯。咁系即系呢一首歌入边就系讲，即、就、系、是、你唔系话即系。即应该讲话到爱嘅教育，即佢即何韵詩自己嘅偶像，每只都有首歌即爱的教育咁样啦。咁、其实系讲紧你系要咩叫爱，咩叫尊重，同埋更重要真系你要有良知咯，个人即呢啲价值观系重要过你嘅成绩有几好咯。所以我觉得即我追星教嚟嗰、那个即带嚟嗰个教育系远远多过我喺个教育制度所学到嘅嘢咯。个前提系你要追啱嗰粒星咯。 咁你出到嚟做嘢，识唔识得玩社会嘅游戏啊？咁你觉得自己？ 我唔系好识啊，都。但系我相信人系良善嘅，咁我觉得呢个价值观都好影响到我，所以我啲身边嘅朋友都会对我好好，因为我系一个好嘅人咁样咯。 好好啊，阿妙今日嘅呢一个故事就系喺而家呢啲年头嘅时间咧， 等大家做个反省。 系啊，多谢你啊！咁呢个时候我哋就听下你拣嚟啊，喺众多佢嘅歌里边，你今日所选择嘅《爱得蒙多》啊，多谢你阿妙。 Thank you。星河难相应。 为我左脑昏度过，右脑恐怕已受挫，落了锁，失缩过失的承诺，人人学懂悔过，但最后也总出错。未了解，图书馆太多的难题，怎么协助？教育我，愿你给我去犯错，让我参透爱别人那些结果。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继续等你哋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啊！咁我上我哋收到音乐 IG Facebook 嗰度咧，将你嘅故事分享俾我哋都得嘅。呢个时候听下第二位听众嘅故事啦。喂 ，hello， 系 hello， 系 点称呼你呢？ 我叫 Samuel 嘅。 Samuel 系 Samuel， 今日咧会分享一个咩故事俾我哋收到音乐呢 o、okay, k 我想分享咧，其实啱啱上年年尾咧，十二月咧，咁就面对翻我升职嘅。情況想分享翻俾大家，因為呢份工其實我喺嘅醫院做嘅本身，咁因為翻新冠肺炎疫情啦，咁其實今年都其實都過好難捱，咁都好辛苦啦，咁因為工作亦都比以前忙碌咗好多，咁雖然我自己其實都喺一間私家醫院做嘅，咁即係相比下都冇安林醫院咁辛苦，但係其實個工作量都比以前多咗好多。但是我就冇諗過喺十二月啱啱上個月我就會有個升職嘅機會。咁因為啱啱年中咧就有兩個我哋個部門個 senior 就嚟咗職嘅。咁其實本身上年個年度個經濟狀況咁差咧，都冇諗住會再有機會。咁 hold 咗幾個月之後咧，我就冇諗過十二月咁突然之間其實係冇預兆嘅情況下，突然間公司都會話再有開翻個。位啦，俾我哋 apply 嘅內部，咁就我自己覺得呢個歲數其實我都做咗十幾年嘅啦，因為我廿歲入嚟依間醫院做，咁、 哦、 我都想 已經 係啊一畢係啊係一畢業就已經入嚟個好細個嘅做，咁啊做咗十幾年嘅其實，咁我自己都好想再試，即係好想試下，因為其實我上年前年咧，前年試過一次嘅，咁其實失敗咗嘅， 係， 咁我咪自己都好驚面試，因為始終自己。做咗一份工咧，咁做咗十幾年，咁其實真係冇煙，即係冇去試過其他工。咁同埋今次個 interview 係全英文咁樣 interview 嘅，咁、 哦、 自己都冇乜信心，其實好自己都好驚。咁 interview 嗰陣時就我對住三個人啦，咁全部都係 manager 啦、HR 啲人啦，咁我緊張到不得了，即係好緊張。咁是用盡手不分所有英文呢我已經是講曬出嚟。咁但係都情況都比較差，因為可能有啲問題都唔 expect 佢英文會問到，咁自己都比較失望。咁最印象深刻就係煙完之後，咁我係著住制服去煙嘅，咁敷即係一個好正統嘅制服咁去煙啦。咁煙完之後我去更衣室，咁我坐咗喺更衣室度。咁、有个同期嘅同事啦，有份 apply 兼且煙完嘅啦，佢啲聊完嘅，咁过咗一阵佢打电话就，佢就同我讲咗一句，我唔知点解咧，我煙聊完之后我就好想打俾你，咁嗰阵时我就佢问我点，因为佢大家都好熟嘅，咁跟住之后佢就同我讲，咁我就讲咗两句嘢啫，其实我之后都唔会得再讲啦，我就话我自己煙得好差。我嘅隻煙又好差，咁跟住我覺得， 生後已經盡曬力㗎啦，咁樣咁我講咗自己盡曬力啦。咁、其實都諗住算啦，咁我同事都好安慰我啦。咁我其實飛咗個同事兩個禮拜到咧，其實月中嘅啫，都係十二月中兩個禮拜之後，咁突然間有一日，咁我個主管突然間就同我講，佢就講咗一句，咁 Sammy 話好開心，你成功咗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好似發夢咁樣，我就嚇、真係㗎。真系噶，咁跟住之后就confirm 咗系真系嘅，咁其实我都系开心到喊咗出嚟嘅，咁直接咧就之后我上咗去 head office 啦，咁跟住接咗我 manager 嗰封信啦，咁我只接受咗自己真系升职呢个机会咯，咁、但系我就冇谂过，其实都好希望自己都有工作上都会有升职嘅时候，咁但系冇谂过。升職嘅機會反而喺2020年呢個咁特別嘅一年發生， 特別你哋個工作環境係比即係一定係最前線最惡劣咁樣，咁但係又即係升職 suppose 係一件開心嘅事，但係喺呢一年發生就有一種矛盾喺度咯，好似 係啊，咁所以我就即係都好感恩啦，咁因為都好多謝公司俾個機會我，同埋都認同我工作能力咁。所以我覺得好特別，呢件事令到我永遠都會記得，因為可能我自己都諗住，可能呢次嘅升職機會係最後一次。 啱啱 Samuel 講呢個係開心嘅事情啦。咁但如果想問翻，喺2020年你工作裏面你覺得即係最難度高嘅嗰一樣嘢，最辛苦嘅會係邊個範疇？ 我覺得係反而係因為始終而家嘅疫情啦，咁大家都對醫護人員要求都會高咗。咁我哋自己都會對自己高咗，咁因為大家都敏感每個病人入嚟啦，咁其實我亦都唔知道病人個病情係點樣，咁其實每日都要 alert 翻自己嗰個 full set 啦，即係例如我哋會著 PPE 啦，咁我哋都會戴眼罩啊、mask 啊、帽啊，咁其實係 full set 咁樣去照顧病人嘅， 係即係成個人嘅狀態都好 alert 啦，會變得。 是啊是啊，咁就咁我都觉得明白应该医护系应该要咁做嘅，咁所以我自己都尽量都会提醒返自己囉，咁呢个系今年令到我都比较大嘅改变，同埋一个好大嘅感触囉，同埋系囉。 明白，哇！咁啊，今日 Samuel 即系喺过去一年有你身上面发生嘅事情咧，特别工作上面，你又今日揀一首咩歌嚟配合你冠名赞助嘅呢个故事呢？ 我今次我想揀翻一首咧，就係林奕匡嘅一雙手，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就比較而家適合我嘅心態。咁因為升咗職之後，我自己覺得開始面對唔同嘅挑戰，咁又而家都開始面對新嘅工作，咁我都好希望都需要一種鼓勵，咁令到我自己可以面對一個挑戰之餘，自己都可以幫自己打氣咁樣。 好啊，咁我哋亦都真係嘅，借呢个机会代表啲听众或者身边嘅人都多谢医护界嘅朋友过去呢段时间。 多谢你 多成。係啊，靠，即多谢你哋守护住我哋咁样。呢隻歌都係除咗係你自己之外，我都觉得係呢隻歌係可以送俾所有努力緊嘅一啲医护人员嘅都係。多谢你 Samuel, 今日谢谢你。 多谢。 拜拜。 唔该晒，拜拜。 蚕食了光，已暴风怎么都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清气朗，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想过明晨流浪远方，沿路走衣衫渐渐渗汗，没法子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越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保留，